Hi， 我哋今次又嚟啦。咁我哋今日咧系讲嘅 topic 系讲呢一个底轮嘅。咁麦轮 ，hello， 系啦，我哋讲麦轮之中嘅底轮嘅 ，OK。咁样咧就麦轮系点样运作嘅啦？上一个礼拜咧，我咪同 Jenny 宝癫试一个。energy testing 嘅係咪？跟住大家睇完之後咧，肯定係覺得你揀佢哋兩個咁 friend 咁樣做馬嘅。嗱唔緊要，我上一次我都咁講啦，即管上嚟試下啦 ，OK？ 係啦，挑機唔緊要嘅，最中意人挑呢 ，OK？ 咁咧就譬如我上個禮拜三係嘛，就做聲音治療嘅時候啦 ，OK？ 咁咧嚟嗰八個人咧，當中可能有四個度啦，俾我試咗咧。是呆了咁樣啊？點解會咁嘅咁樣？係啦，咁包括而家咧喺鏡頭後邊嘅 Ron 哥哥咧都試咗啦咁樣。咁你覺得點啊 ，Ron 哥哥？ 即係第一下佢撳嘅時候咧，我係冇乜喐到嘅。跟住咧，佢叫我合埋隻眼，然後佢我唔知佢做啲咩其實，因為我合埋咗隻眼喎， 係 咯，跟住先有啲發啦。跟住佢第二下我又深呼吸。magic 咁樣深呼吸咗一下之後咧，佢撳我撳到起碼嚟呢度嘅隻手，但係我嗰刻我用嘅力咧係差唔多嘅，即係我都係照 咁做，都係盡咗全力啦，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佢話幫我復原，然之後又叫合埋隻眼，又撕咗啲髮咁樣啦。跟住第三下咧，我又再一次係冇乜點樣喐咯，俾佢撳，係啊， 係 分享完畢， 多謝你，多謝你，耶咁樣。其實咧。我早兩集有講過咧，經絡逆行呢樣嘢咧，其實我冇乜點樣解釋到嘅。我發覺咁其實咧，你身體咧總共14條經絡啦，就唔計任督就12啦。咁其實左右兩邊開工嘅 ，OK， 即係上邊又有，下邊又有咁樣 ，OK。咁而你發覺咧，其實啲經絡嘅路徑咧係 align with 你個身體嘅動作嘅，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嘅身體嘅構造係好聰明嘅，即係話咧，譬如你做運動，你啲動作，咁你唔會係咁樣嘅，你明唔明？即係成件事好怪，即係你唔會向後跑噶嘛，你明唔明？你只會向前跑，咁所以咧，譬如你嘅肺經咧係咁樣行咧 ，OK， 係全部係 align with 你嘅動作嘅。咁但係點解會出現經絡逆行呢樣嘢咧？就是、因為你嘅身體係想話俾你聽，你夠鍾意休息，你夠啦，你要停啦。咁當你發覺你舉步維艱嘅時候咧，即係喂行步路都好重啊，同埋個人好攰好棘嘅時候咧， 即係佢調逆行嚟阻住你行， 係啦， 逼你休息， 就係逼你休息咯。因為佢驚你會咧冧低啊，佢驚你會已經唔得啦。即係你嘅經絡佢已經傳輸唔到嘅時候咧，好似我哋嘅 broadband 咁樣樣咧，傳輸得唔夠，咁咪 lag 咯，係咪？咁你嘅脈輪唔夠供給，你嘅經絡冇力啦，咁你個人咪 lag 咯 ，OK？ 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咧，真心咧，好多我哋今時今日嘅文明病咧，根本係一早已經喺你嘅 energetic body， 即係你嗰個能量層面 顯露咗出嚟㗎， 已經顯露咗㗎啦 ，OK？咁如果你識得 check 脈輪 ，OK， 脈輪層面已經出咗嚟㗎啦。咁譬如我舉例啊，我同佢 identify 咗，咦，太陽輪有問題喎，咁樣笑啊條友 ，OK， 太陽輪有問題。其實好啦，太陽輪同邊幾條經絡有關咧？譬如同胃經有關，試下胃經 ，OK， 係啦，譬如試下胃經咁樣樣 ，OK， 跟住咧就咦，好啦。咦，胃經冇嘢喎，咁即係唔係胃啦？再試下脾啦 ，OK， 脾再試下咁樣。咦，脾係弱啲喎，再試埋肝啦、膽啦 ，OK， 跟住三焦啊。嗱，因為五條經絡咧係同太陽輪有關嘅嘛，咁我逐條試咯，即係變咗你 check 完脈輪，你揾咗最弱嗰個脈輪之後咧，你再 check。 Look into details， 揾邊對邊一個細嘅經絡。 係啦， 關佢事。 因為等於咧，譬如你話有太平洋咁樣樣，太平洋會開入去變咗唔同嘅河流咁樣 ，OK， 唔同嘅 branch。咁既然你嘅脈輪咧係你嘅樹幹嘅話，而經絡係樹枝嘅話，咁你就會知道，如果嗰一個大站出咗問題，如果係心輪有事嘅話咧 ，OK， 心輪好弱，可能整緊十啊或者二十嘅話咧，再 check 肺經。心經同埋心包經，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咁樣去 identify 你身體嘅問題喺邊度？而如果長期脈輪供給唔夠，經絡運行唔到， 身體自然會出問題。咁而好多人咧就係話佢去睇醫生 check 亦都 check 唔到問題，但係佢 feel 到個問題嘅，係因為佢係未顯化到 身體層面。 身體層面啫嘛。 個但係個身體層面出事就已經係最後期㗎啦，已經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正如我哋成日都話，我哋任何人去驗血咧。驗呢個 cancer marker， 即係我哋嘅癌指數嘅話咧，癌細胞指數咧，大家都有嘅，只不過係係咪去到一個會危害到生命嘅一個臨界點，但係你會唔會俾依樣嘢發生咁解咯 ？OK， 好啦，咁所以就話，如果有人有 send 個 message 嚟問我嘅，就話我成日都唔舒服 ，OK， 但係我去睇醫生，醫生又 check 唔到個所以然，其實好大機會就係依個情況。Okay， 就是你的能量層面已經出了問題、okay？ 但是能量層面的問題呢就不是我上次幫阿靚仔 Ron check 的那件事，因為呢 Ron check 的那件事就不是我叫他想著不同的東西，好像他這樣、okay？ 他想著布丁豬 check， 哇撳不到的、okay？ 但如果他一想他媽立刻喵喵這樣、okay？ 這些其實我都說的，如果我在節目上說你覺得我跟他夾了，因為 Ron 是同事來的夾了不要緊的，聲音治療的時候呢你去 feel 到個 difference， 你親身上嚟試。 因為好多人做聲音治療都係開頭覺得冇嘢嘅，開頭係冇反應嘅，瞓唔著，就好嘈咁樣。但係其實我見到有啲同學係不斷會上嚟啦，嚟咗一段時間啦，跟住後來佢哋係會感覺到個能量嘅流動啊，或者佢哋已經直頭能量強到瞓得著咁樣。咁譬如嗰日我都有同佢哋玩過，就係我俾條手鏈佢哋去感覺一下嗰個能量。咁通常正常人都感覺唔到嘅，咁但係因為我俾嗰條係天鐵嚟嘅，係成條都係嘅，咁嗰個能量好強嘅，正常人戴應該都會暈嘅，咁但係佢哋就呢個一定係最容易感受到咯，咁所以我俾佢摸，其實個個都可以有感覺嘅，所以就係其實佢唔係唔存在嘅，係佢我哋唔敏感同埋我哋忽視咗，即係。哦，原來那些咁嘅感覺，你一直不知道，原來就是所謂的氣或者能量，係啦。咁所以你咪覺得只是有一下唔同的反應咯，啲血行得不好啊，咩都好啦，即係你會用一個物理現象解釋咗就算啦，係啦。但其實不是咁咯。 同埋咧，即係譬如咧，聲音治療，當我哋未仔細講佢點樣 work 啦，佢嘅理論係乜嘢啦，但我次次做聲音治療咧，我都同客人講咧，我話其實你當係抌垃圾咯。你當這個是一個垃圾場 ，OK？ 你每個禮拜你嚟的時候，你咪當你抌垃圾咯。我身體上面有啲咩嘢我唔要嘅 ，OK？ 我情緒上面積壓咗啲咩情緒嘅，我唔要嘅。或者我能量上面邊度有阻塞嘅，我唔要嘅 ，OK？ 嗰個牽涉到呢三個層面，佢唯一去唔到係靈性嘅啫 ，OK？ 如果係靈魂層面嘅嘢咧，聲音治療幫唔到你嘅 ，OK？ 嗱，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啦，我都有同人哋講過一樣嘢嘅，即係譬如。參加啲佛教活動咧，嗰啲法會咧，密宗嗰啲法會咧，佢咪有鼓聲啊，同埋有吹笛啊嗰啲嘅 ，OK？ 咁我親眼見過，有啲人咧，佢入嚟嘅時候好正常，你一聽到嗰啲聲咧，佢真係地喺度點啊，跟住話咁樣，咁嗰啲就真係有可能就係佢哋講嗰種現象，就係佢真係可能有啲係啦，第二啲嘅係啦，空間嘅 跟住鼓聲念嗰啲就好有節奏感嘅， 係啊，即係佢哋會，但係嗰個其實佢唔係做啲乜嘢。幫到你嘅 ，OK， 只不過係你問我就話 ，OK， 我哋幫你 set 咗 ，OK， 就係你自己有個地方啦，你嚟到，你諗你要排除啲乜嘢，你要 eliminate， 你要清理啲乜嘢，抌垃圾咯 ，OK， 譬如有客人你都識㗎 ，OK， 就係蒙咗眼，我仲記得嗰陣時瞓呢個位，因為我嗰陣時未執㗎嘛，嗰個係調轉㗎嘛，瞓呢個位，我揸住個綠色嘅縱撥。去到佢身邊，我一整咧，佢即刻爆喊，佢睇唔到，因為蒙咗眼噶嘛。其實，但係嗰個係心輪嘅縱撥，而心輪嘅阻塞係 唔記得喎。 悲傷， 因為我都試過，我喺諗緊，因為有一次係佢有一個另外一個客人嚟，佢瞓嗰個位嘅，然後我敲到心輪嗰個咧，佢突然之間自己喐，我見到隻手揞住，佢話跟住醒翻嘅時候，佢話俾我聽個心覺得翳同埋痛咯。 嗯， 係啊，所以其實嗰個聲音係直接。釋放嗰個輪位嘅阻塞，然後令到可以得以釋放。咁但係因為其實以前就只不過係我哋壓抑住佢，我哋唔俾佢出嚟，我哋唔俾佢喊出嚟，但係總需要 俾佢 揾個位置你要揼咗出嚟㗎啦。 咁佢就已經喺度喊啊，係啊。 即係有好多人就話：哎呀，女話我有用麥倫杯啦，我有擦油啦，我咩都做曬，但係點解啲麥倫都仲係弱嘅咧？咁樣樣。 因為冇清理過。 因為你冇清理過咯，係啊。其實麥倫你要佢去高分咧，其實佢就真係要清理。你我都話你成日想象就係你廚房咧嗰、那個抽油煙嗰、那個嗰、那個。 叫 線葉啦，係啦，就係、是、每一個麥輪其實就好似個風扇咁樣喺度轉嘅 ，OK？ 有啲係順時針轉，有啲逆時針轉啦 ，OK？ 咁而如果個葉咧，佢係乾淨嘅，冇蜘蛛網嘅，冇油脂黐住嘅，咁佢咪轉得好快，同埋好乾淨咯。出嚟嗰啲風咧，咪會有一陣味咯。你咁樣幻想啦 ，OK？ 係啦。咁但係如果係哇油淋淋啊，千年冇抹過啊，黐曬嘢咧，佢轉都轉得慢啲啦，係嘛？係， 同埋唔順嘅，一定會咁樣咯。 係啦，同埋你諗下就係話，我哋點解咧？譬如我哋 check， 譬如我要幫佢 check 心輪咁計 ，OK？ 我叫佢諗唔同嘅嘢，譬如佢諗啲佢只貓布癲，哇！即刻好勁，一諗佢貓即刻喵，就因為。個心輪嗰十二塊葉啊嘛，我冇講錯，係十二塊葉咧。你一諗開心嘅嘢嘅時候咧，佢全部咧都 function 到嘅，即係全部都可以運作到嘅啲葉。OK， 但當你諗你唔開心嘅嘢嘅時候咧，佢即刻喵咁樣樣就冧冧冧，一冧出幾塊葉咧，轉嘅幅度咧 ，OK， 一樣嘅都係三百六十度啊嘛，但係個運轉就差咗好遠啦。你諗令到你最開心嘅嘢，同諗到你最傷心嘅嘢係好大分別嘅。而你一尾，譬如你話、哦、我帶好多依啲啦，咁樣 OK， 我想加強個麥輪，你可以加強 OK， 但係譬如你話我加大個電，令到佢轉快啲 ，for instance， 但係佢係本身已經個即係嗰塊冇咗幾塊葉，講你整大啲個電，佢咪仲壞得快 係啊，即係你可以用嗰啲杯，你可以大水晶鏈，你可以做好多嘢，但係你一定要清理咯。即係我成日都話，你買再貴嘅面霜、再貴嘅精華去搽，但係你塊面如果未落妝，你都唔會搽上去 啫嘛。 係啊，你塞死曬啲毛孔啫嘛。同樣放麥輪一樣嘅啫，麥輪咧你係要清乾淨佢。而麥輪點解會咁難清乾淨咧？係因為佢有七層啊嘛。上一集都有提到。它有七層，而最新最出面那層呢，就可能你昨天看的新聞啊，最近的新聞對你的影響 ，OK？ 你不清它越褪越入的了 ，OK？ 就去到中層就是可能依幾年發生的事了 ，OK？ 咁佢個 impact 又再深啲啦，佢咬得入啲啦嘛，咬得深啲啦。咁如果你再不清它越吃越入咧，佢咪就係食實咗，你咪更加難咯。咁有個客人咧，即係成基本上次次都見到佢咁滯嘅。我不知道星期六有沒有來，星期三、星期四差不多都有，就是他說他做了兩三次，他沒什麼特別大感覺的，但是他剛剛那次他跟我說他 feel 到呢 OK 很大分別了，今次即譬如隻手呢會避，他 feel 到那個能量他傳輸，因為他拿著石的嘛，跟著他 feel 到呢，譬如那個肚子下腹的地方呢是在那裡跳動 OK， 他有這個感覺。跟著我就說另外一次有個太太就跟我說，她說她是覺得很害怕，一開始的時候很害怕，聽到聲音她很害怕，慢慢就沒事了，慢慢就睡著了樣樣。我就說其實就是我開頭所說的東西，就是你原來裡面儲存了很多恐懼，是吧？ 這個就是底輪了， 沒錯，幫你清出來。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輪位就是底輪了， 又要講回我其實我之前也是 post 了一條卡通片，我經常都講那個即係嗰個先係經典嚟㗎，就係其實七個麥輪嘅阻塞咧，係唔係話單獨一個處理嘅？其實我哋會覺得係一個整體嚟嘅，唔會話一個冧當其他唔關事嘅。因為佢哋一個七個相連，即係你嗰條中脈嗰條脊椎咧，其實就係佢嗰個傳送嘅高速公路嚟嘅。如果你是打一個落，即係點？我哋會嘢嘢，譬如有啲人教，我知道有啲人教重撥咧，係第一個敲嘅係心輪先嘅，因為佢上三輪下三輪中軸嚟嘅。如果我哋唔開啟咗心輪先嘅話，你後面做咩都係冇用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係底輪係相對重要嘅，因為佢作為一個根基，如果冇底輪支撐嘅話，上面任何輪位都再發達都好，就變成好虛浮啦。咁所以個底輪嘅 最重要就是因為它是可以連接大地的力量啦。 嗯。 所以它也是我們有沒有生存意志啦，我們先天的基本來的，就是在這個底輪這個位置，因為它英文都會叫做 Root Chakra 嘛，就是它是講緊這個一切這個身體這個肉身的最基礎，而它的四反葉呢就是代表著地水火風的。 嗯。 而地水火風就是組成我們身體的元素，即是這個肉身軀殼，不計靈魂或者意識層面的話，是啦，即是得過身體先的話，所以底輪是絕對是一切的開始，但是很多人都是忽視了這個輪位的，因為那些人譬如就會說，哦，我想有動力一點，他就會照顧太陽輪先，我想跟別人溝通好一點，可能是後輪或者心輪，有些說，哦，我想睡得好一點，就會微心輪先，但是我們之前也講過，就是有時不是單獨一個脈輪的，咁我們之後再講啦，即係兩個脈輪的連結。因為的確啲客人，譬如佢買我們的能量塔咁啦，因為佢係瞓唔到嘅，咁我都開頭就大家見到佢就可能，哦，咁你買微心輪啦，因為佢從過體，但我會建議佢買埋個底輪，咁當然個效果係真係爭好遠嘅，因為其實就啱所講，如果你幻想係一棵樹，上面的樹冠很大，但好像山竹的時候，大家看到樹是沒有根的時候，你受到任何衝擊的時候，你就捱不住跌低了，就是個底咯。所以個根基的重要就是這裡，還有你又幻想一棵樹的根就是所謂吸收養分和水分，所有東西都吸收，這個就是它是負責吸收大地能量的一個根源咯。所以我經常又說我思疑，因為那些人感受不到能量的存在的，因為那些人底輪弱，所以他沒有辦法感受到大地本身有的能量，所以而水晶都雖然是地水火風都有，但它算是比較地元素的東西居多，即是它是一個地元素的物體，當然它有水、火、風結合的，但所以它根本就不靠近大地之母，所以它就感受不到底輪弱，即是又要說午餐肉午餐肉 舊同事 是啦，就出名是玻璃心的這個人，而底輪弱的人一定是玻璃心的，即有雞先有蛋先不用理的，玻璃心的人呢他就有練一些功夫的，以我理解即是武術他都挺有興趣的，但是 他就從來不信有氣這件事存在，而他的師傅就經常跟他說是要練氣的，因為如果你不練氣呢，你沒辦法打出到某些 拳 是啦，因為正如就係啱所講啦，我哋一諗起啲唔好嘅嘢嘅時候，我哋嗰個能量同一嚿肌肉同一個手臂，我哋輸出嘅力量， 佢傳輸唔到， 係啦，都唔一樣。就好似點解譬如日本係叫劍道啊，嗰啲啊咩，佢好講 合 意志咯，佢好講嗰下嘅集中力，可唔可以居合啊？係居合，可唔可以一刀斬爛咧？其實下下都一樣噶，把刀都係咁樣噶，點解？那個人細粒啲，甚至肌肉冇你咁強，但佢斬到你斬唔到，當然好複雜呢個技術，我哋唔識嘅。但係我相信就係關點樣佢要訓練大家專注集中力，就係你攞唔攞到嗰個氣出嚟。係，即係呢個咪就係點解譬如練功夫都要講氣功嘅內功啊，即係唔係金庸小説先有嘅，係事實上係真係有。咁有一次午餐肉咁，佢就相信有氣嘅存在啊嘛。咁總之我一次同佢玩一下咧，咁。我不知道是因為他真的他的生活習慣比較差一點還是什麼，或者本身心肺功能有點差，他不相信，我就由他心輪的位置幫他留了個洞，跟住他隔了一陣子說他真的有些呼吸不太暢順， 你就是被人罵的在節目上養人的東西出來， 我是知道這個午餐肉來的，爆知午餐肉，他不會看的，是的，但是我都有問他，既然如果你不相信有氣的存在，那你應該不被它影響到啊。他說，不要理啊，總之你不可以這樣弄，我就立刻幫他弄回來先的，是的。 即正如我剛才我阿 Ron 分享的經驗，即是他那個我不是測經絡的，應該說我不是測他的強弱，我是示範給大家看呢，其實你怎樣樣可以破人家的氣的，我不是教啊， OK， 我是示範給同事看，就說為什麼譬如我們要防衛得很好呢，即譬如我們要 即係我哋識就冇咁驚啦，但一般人唔識嗰啲咧，其實係真係好危險嘅。即係你喺條街你遇著我，你咪唔好彩咯。你唔遇著你都唔好彩噶。即係如果你突然之間，哎呀，好惡能量啊！你嗰邊有 jeep 咁樣，即係聽我都覺得嚇、火魔法咩魔法啊咁樣樣。OK， 共光魔法 係啊，但係。點解我哋話譬如噴嗰啲能量噴霧啦 ，OK， 就係譬如有啲特別嘅草嘅，即係譬如秘魯聖木啊咁樣樣，同埋耶穌出世嘅時候，聖經裡面講嗰三樣咧，乳香、沒藥同黃金啦，佢有佢個能量喺度咧，即係佢防衞你唔好咁容易俾人扯到，但係唔代表你唔需要識點樣樣去seal 自己嘅，即係封住自己。 好似以前學靈氣都好，老師都有講尤其同某一啲人做治療或者傳輸嘅時候，都會特登一定要做個保護罩保護自己嘅。咁、我有另外啲氣功師傅都係講，即係其實佢話我哋要保護自己咧，唔係即其實冇人咁得閒喺條街度攞你咁我啲係示範俾你睇嘅啫，為咗說服大家咁，但係冇嘢嘅，即係 not harmful。咁但係佢就話，其實真正 harmful 咧係我哋。因為其實那個氣都是能量層面，我們講到能量層面，無線電波是不是一個能量層面？其實以前 你見不到 的，我們以前是沒有東西的，因為一向附近都是自然界的頻率，所以是自然的頻率，我們是非常適合我們，他們說那個說花出來是很漂亮的，但是今天我們不是了，我們的電離層之間是很多的電波發放，比如 4G 啊，遲些還說 5G、其實那個能量很強，會即係磁化，我哋好有人叫 energize， 所以有人叫 ionize 又好咩都好啦。佢就即係嗰個師傅嘅講法，就係覺得我哋要強化自己嘅氣場個能量層，去保護自己唔會咁容易俾佢干擾咯。咁所以而呢個又係同底輪有關，即係譬如如果你個能量層面嘅話，其實好出名嘅就係絕火瑜伽，就係將底輪嘅嗰團靈蛇嘅火絕出嚟啦。 我哋嚟緊咧，10月19日咧就會次官啦，同埋雲海就會喺依一度，即係我哋依度啦，銅鑼灣百德新街依個鋪仔咧，就會做一個講座嘅，係講神秘嘢嘅。OK， 咁咧我會嗰日我都會喺度，我就會任何人想上嚟咧，俾我測試咧，即管放話過嚟。OK， 特別節目 係特別節目，咁咧就會係，因為我哋你知道，你如果上過嚟，你知道其實我哋好細嘅啫。咁所以我哋坐到可能20个人左右嘅啫。咁所以咧，如果想嚟嘅話咧，就循速報名啦。咁就有150元嘅費用嘅。OK， 因為我哋嘉賓嘅居馬費啦，我哋都要俾翻佢哋啦。咁樣 OK， 咁就如果係咧，就 WhatsApp 9170-2922。OK， 好冇？ 而通常底輪嘅阻塞咧，係基於恐懼嘅。 冇錯。 因為那個關乎到我們生存的條件和意志，所以在底輪通常是不是0至7岁， 是0至7岁 的階段去建立的、所以有很多底輪弱的人呢，可能是小個時候被父母恐嚇啦，就說不要你啊，再哭就劈低你 啊那些，所以如果大家是做父母呢，就千祈啊，如果想第二天自己的仔女不是一個玻璃心的人呢，就不要咁樣同佢講嘢。 同埋我同姐你部啲兩個，我哋喺度傾咧，邊個輪位弱咧係最災難咧？我哋淨用災難同埋得人驚嚟形容咧，就係底輪咯。因為底輪弱嘅人咧，係對身邊人嚟講咧，係真係一個好大嘅滋擾嚟嘅。即係佢會不斷咁樣樣咧，俾佢自己嘅不安全感牽絆嘅。即係佢會不斷咁樣樣。諗嚟諗依樣諗嗰樣，而佢諗嘅嘢唔係眉心輪嗰種諗嘢，轉牛角尖啦，依個轉牛角尖啊。但係底輪弱嗰種咧，佢唔係嘅，佢係不斷有啲嘢咧，係令到佢覺得我仲捉你唔到，或者係你仲唔係想咁樣對我？ 捕風捉影咯，杯弓蛇影， 冇錯， 就係因為不安全感嚇，你啲字眼全部都係出於不安嘅，係 啊，即係嗰個人佢係好冇安全感，即係話嚇你做咩行嗰邊？你想避開我？你做乜唔聽我電話？你咪滾緊啊！即係嗰啲啦，你明唔明啊？跟住你打落去邊個？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啊？咁你會令到你身邊的人咧真係好崩潰，因為其實係唔需要咁樣樣。 所以咪話其實佢係7个脈輪嘅力量嘅來源咯，即係因為佢呢個冇，佢一定要搶噶，冇咗係唔得嘅。所以呢個係最歇斯底里、最 desperate 喺呢度。即係我心輪係封閉，我最多自閉唔同溝通，但我可以照樣過活㗎，冇嘢㗎。我只不過 啲嘢，我所有嘅 idea 就第一輪 flow 唔到落去，我唔會同人講嘢，唔會同表達咯，咁冇問題，唔會危害到其他人嘅，甚至咁。但係底輪咧，因為佢要搲翻人哋嘅能量翻嚟填充自己啊，因為佢底冇嘛，上面嗰啲即強嚟都冇用噶啦，可以話係，所以即底輪嗰個恐懼咧係。關乎到生死嘅，真係可以話，同埋有時 同埋對錢嘅執著會好勁嘅，即係 底輪係地元素啊，所以跟錢有關， 同錢有關。咁譬如如果嗰個人咧，舉例啊，我知咁樣講係一個 stereotype， 我承認嘅，但我想俾啲例子等大家明。譬如如果佢細細個即七歲之前啦 ，OK， 唔係因為 exactly 即係話六歲第364日就唔係咁樣 cut off 嘅，但係即係佢有個講法就係零至七啦。咁如果佢細個嘅時候成日受到驚嚇啦，所以你知老人家咪話唔好嚇親咯，細路仔唔嚇得咯，係嘛？嚇嚇會死或者乜嘢啦。咁同埋佢會有好大嘅 imprint， 因為你記住其實脈輪喺度 hard disk 嘅。咁譬如佢嚇親，而佢嗰個嚇咧一下半下都唔得噶啦。咁如果咧係長期嘅，即係譬如話成日阿媽會打佢啊，我細個我媽係毒打嘅 ，OK。跟住譬如老豆成日飲醉酒翻嚟打阿媽，咁個細路都會驚噶嘛？你明唔明嘅 ？OK， 依一啲對佢會好大影響。又或者話譬如佢細個屋企好窮。OK， 見到其他同學仔有好多靚嘢啊，好多新衫啊，新波鞋就自己冇啊。OK， 依啲全部都會咧對佢嘅人生形成好大嘅影響，就係佢對錢係好冇安全感。你記住，你七至十四歲窮都冇咁大鑊，你零至七歲窮係好大鑊嘅，因為你對嗰個世界嘅認知係嗰個時候 form 嘅。OK， 而你同金錢嘅關係，除咗係你同父親個關係嘅一個投射之外咧，亦都係你零至七歲嗰個遭遇嘅投射嚟嘅。OK， 如果成日都驚咧，你就會係對錢都好冇安全感，跟住你會覺得我要攞好多安全感，或者我要攬住啲錢，或者係我啲錢我會驚俾人呃。你身邊總會有一個人係成日都驚嘅， 或者另外一個。都相對冇咁嚴重嘅咧，但係都已經好令人崩潰嘅，就係因為佢本身個底輪弱。你諗下一棵樹，如果個根唔夠強，佢要點樣揾其他嘢扶住同支撐咯？咁所以有咩可以支撐到咧？譬如有身邊人嘅認同感咯，所以佢有啲人話會刷存在感咯，即係底輪咪就存在咯。咁有啲人就係、是用很多不同的物質、啊、去支撐自己、啊或者用不同的名利、啊、鹹頭去支撐自己、啊、那你才會覺得自己肯定到自己是存在，如果你站不穩、啊、你在人家面前譬如見，但這個很危險的，譬如你現在支撐住那條是一架 Benz， 你見到人家駕駛法拉利，這個支柱又倒了，咁然後哦，原來你嗰個支柱可能是一個很漂亮的女朋友，然後人家拖得更加靚，你又沒了，所以底輪弱的人很容易，或者因為童年的陰影，即是可能我小個時候是沒有錢的，咁然後我見到人家企啊，人哋小息啊得買媽咪面食，好幸福好開心的時候，可能我大個就狂食媽咪面啦，即係呢個咪係 同埋不斷咁樣可能買嘢嚟填補自己嗰種空虛咯，即係佢未必係媽咪面嘅，但可能佢買名牌咯，你明唔明？或者佢會係我一定要食貴嘢咯，因為我細個食唔起啊嘛， 係啦， 係啦，而同埋咧就係佢哋會。即係頭先你講嘅杯弓蛇影啦，同埋暴風捉影啦，同埋就係佢會令到身邊啲人覺得好攰嘅，因為咧你要不斷咁樣樣咧去，即係唔係話安撫佢咁簡單，即係我媽咪底輪弱咯，好簡單，你阿媽都係啦，大家都明啦，過來人啦，我哋，所以我哋兩個做仔女真係好崩潰。譬如你同佢一齊搭的士咧，個的士開快少少，其實唔係快㗎，可能開得60嘅咋，佢已經啦，喂，可能念阿彌陀佛啊，又依又路啊，跟住又講定自己嘅平安書啊、遺囑啊咁嗰啲咧，跟住又同的士司機叫人揸慢啲，跟住的士司機話：大佬，我揸60啫喎，你明唔明啊？跟住咧，即係你會令到身邊人咧覺得真係好。好大鑊㗎，你明唔明？跟住你做少少嘢咧，佢就會 好敏感， 好敏感係啦。譬如我打個黑黐，我媽就話：，你感冒啦咁樣，好唔好啊，大佬？ 同埋一種被害者受害者心態㗎， 係啊， 係啊，因為又係覺得自己唔存在，又係一個弱小嘛，所以佢咪會覺得人哋行過嗰陣風已經吹到佢成個樹冠喺度擺咯，咁然後你又要安撫同穩定佢啦，係啦。就算不是話你即係當佢一棵樹咁形容非常之好嘅，即係可以即係嗰個，因為見到個支撐冇咗啊嘛，嗰個支柱冇，佢又冇咗，跟住 揾嘢扶咯， 係又揾嘢扶啦。咁呢個時候咪要你扶咯， 唔符，咁咪要生要死咁樣咯，可以。係 啊。 同埋 即係嗰啲我成日叫嗰啲 drama queen 啊，即係一哭二鬧三上吊嗰啲，即係我同佢我兩個老母啦 ，OK， 都係咁嘅，就係底輪好弱咯。底輪好弱咧，佢對自己嘅認同不足咧，佢就好需要人哋對佢嘅認同，跟住佢就會覺得自己睇嘅嘢係啱，你嘅嘢係錯 ，OK， 因為咧佢接受唔到佢個版本獲不到認同啊。 因為當你動搖親佢啊，佢本身係根基已經唔穩啊，佢受唔到你。吹過一啖小風啊！ 冇錯，同埋跟住咧，佢咧數你咧啊！你小學嘅時候點差樣啊？中學又點差？我就講粗口噶啦，一諗諗起我阿媽，對唔住。跟住咧，你中學又點樣樣？大學又點樣樣啊？跟住不斷咁樣數你嗰啲啦。OK， 但跟住轉頭，當你講翻佢嘅一件事咧，你講以前嘅嘢做咩啫？你咁樣活在過去有意義咩？人要向前看嗱，我嘅依個就我嘅童年陰影。 Exactly， exactly， 就係咁咯。OK， 係啊，即係好崩潰嘅，所以身邊啲人。 咁所以就呢個脈輪咧，即係為自己又好咩都係要需要看顧嘅，即係就算你問，即係我其實我底輪相對都弱，我底個三輪都弱嘅。譬如我哋又講下佢咩瑜伽動作度反應咧，即係我上瑜伽嘅時候，老師成日我係做出咩 warrior one two three 嗰啲咧，即係正常後面嗰只腳個膝頭係離地硬直噶嘛，我好快就會膝頭跪落地下噶，跟住我會企唔穩嗰啲嚟嘅開始係，即係。這個就是個底咯，這個 腳 Trick Asana 你行不行？ 我 twist 到的，我上面就得到的嘛。 隻手呢？ 我全部碰了地的，可以。 那沒腳 啊。但我是靠隻手按住地下穩定，不是靠隻腳按住的，是我很清楚的。 那 Half Moon 你會怎樣？ 我 Half Moon 我可以的， 我 是用柔韌度解決那個問題的，很多時候，還有，對，你 alignment 對就對的了，是，即我是弱，但如果我 kind of 找到個平衡，即我微心輪夠強，可能搭夠到，係咪先？即你棵樹，我生得平衡啲，我控制啲樹枝，我就算有把風吹嚟，我擺得我好快 settle， 係咪先？即就係你微心輪嗰個控制有冇喺度啫嘛。咁，但係有啲人係微心輪本身都唔高啦，又底輪又弱啦，咁其實有時係有啲嘢衝擊佢哋嘅，咁變成兩個都弱嘅時候，就變成可能抑鬱症啊。 係啦，同埋咧，所以嗱，佢啱啱講嗰樣嘢就係你點樣將脈輪擺埋一齊睇啦。我知道我哋突然之間跳咗去就係告辦，但係咧，你唔好理住先 ，OK？ 你發覺咧喺精神科嗰度咧，佢哋係將抑鬱症咧同埋焦慮症咧好多時候係打孖發生嘅。我想話俾你，焦慮症其實就係底輪失衡嘅病嚟嘅，而抑鬱症咧係微心輪咧嘅病嚟嘅。咁而兩個會打孖嚟出現咧，就係，因為兩個已經冇辦法 communicate 到咧，兩個唔貫穿，兩個亦都冇溝通。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啲人好正嘅，喂，全部啲脈輪都好強噶，但係咧中間佢哋唔 friend 嘅，原來大家各自各揾食嘅咁樣，跟住你咪變咗，你一 test 嘅時候，喂，冇拉更嘅咁樣，佢身體都有事嘅變咗 ，OK？ 所以又翻返去底輪先啦，唔好講，但忍唔住講咁你知，咁。但係個底輪就係，係啦，就永遠記住係嗰個根基嚟嘅。所以有你話情緒穩唔穩定，其實有時唔係完全係微心輪話曬事嘅。個底你見到有啲人係底嗰啲輪位強咧，呢咁嗰啲咪叫咩咧？咩泰山崩於前 而不亂咯？ 不亂就係嗰啲人咯，就係，因為佢係底輪弱嘅，唔會騰雞，唔會蛇龜嘅。 底輪強啊！ 係底輪強係啦，就唔會蛇龜咯。就係因為佢哋扎得夠穩啊嘛，佢哋有信心啊嘛，就係，所以個情緒穩穩咧，就係棵樹上面熬得勁唔勁啫嘛。如果你好快可以平靜到嘅，其實咁人總有情緒嘅，咁你梗係要擺噶啦，係咪先？個個佛陀唔喐咩聖人咩咁？但係你點樣控制和 settle 佢，其實主要係靠個底輪嘅。 係啦，即係你唔能夠控制到話唔會有個山竹出現啊， 係啦， 係嘛，或者會有個黑雨出現啊咁樣。但係你個根扎得夠實嘅時候咧，你就能夠可以平衡到，同埋咧可以抗衡到咯。OK， 跟住即係將嗰啲力咧射咗去四兩撥千斤咁樣射咗出去咯。 就係你 mind 唔 mind 你 own business 咯，就係。係 啦，啱啱頭先我哋啱啱頭先講呢個藍絲的邏輯嘅時候， 同埋佢點解啲人要過嚟挑人哋機咧？就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個底唔夠強，所以佢需要人哋認同佢。而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踩低人哋，令到自己升高。 唔係，佢未必係踩低人。嗱，踩低人當然一個版本，另一個版本就係佢需要人哋 錯而證明自己啱啊！ 係啦，係啦， 因為喺呢個世界係二分法嚟噶嘛。 係啦， 佢覺得呢個世界唔係啱就係錯，咁我一定係啱。咁我點樣好肯定我啱咧？就因為你錯咯，所以咪肯定咗我啱。但你諗下，依一個正正就係證明到蓋底論弱，因為點解咧？佢要證明啊嘛。喂，你唔使同我拗啦，任何謀論嘅嘢，你可以直接即係兩個字收皮 ，OK？ 因為我知道我一定啱，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唔需要去 prove 你錯嚟證明我啱， 因 為 大家有自己講法，係咪先？即係唔同嘅文化對於唔同嘅神話，就算印度教都可以分好多種㗎，有聖力派，有啲係拜濕婆咁。即係佢各自自己 meditation 嘅時候見到嘅畫面唔一樣，唔一樣其實冇嘢。等於我哋都話你係男啊男，你係黃黃冇嘢嘅。我唔需要，但係點解有啲人係需要中意踩過界，要對方認同你嘅講法？其實簡單啲就係、是、又係午餐肉嘅 version， 佢認嘅呢、這個、就係佢係蘭藤植物咯。咁所以一個蘭藤植物，佢需要 defeat 嗰個宿主先嘅，就係、是、你要蘭上咯。咁依家佢咪就因為佢自己冇根，佢蘭藤嘅啫，佢咪想揾人蘭咯。因為見到咦呢棵樹好似幾強壯，殺得幾穩，我打得低佢嘅話，我咪有佢咁強，因為我揾到佢做宿主啊嘛。咁所以佢咪意圖係蘭上人嚟到咯。咁如果你嘅抵抗力唔夠，即係佢哋成日痴心妄想係得啦，但係通常係唔得噶嘛。即係佢要轉啲根落你個樹幹啊，但係佢冇辦法，佢哋 彈開咗。 不好意思，因為本身你的根的力是弱，所以你都轉不入，是的。所以為什麼不可以各自一個山頭，各自爬山，你有你的地盤，你生你的根，我生我的根。 我有兩個女仔朋友都是心輪主導的、okay? 她兩個的婚姻都相當像樣，好像就是說她們都吸了兩個的老公都是 需要被愛的， 需要被照顧啦，被呵護啦，被關懷啦，同埋咧係用我嘅字眼，我知道我把口有啲賤 ，OK， 就係、是、嬰兒啊，即係不斷咁樣 要湊嘅， 要諗住嘅，要搞住嘅咁樣樣，即係你做少少嘢，跟住佢突然之間又發作啦，又有意見啦，又唔開心，又滴一滴眼淚，又整個 selfie 啦，咁嗰啲啦 ，OK， 就係依一啲。咁所以咧，我呢兩個女仔朋友都心很累啊 ，OK， 因為佢不斷心輪咧，佢係咩咧？佢就係供給啊嘛，係不斷咁散發個愛出去， 慈悲啊 ，OK， 無條件的愛啊咁樣，咁咧。我哋遲啲會講麥輪嘅光明面同埋黑暗面啊，所以點解叫我哋啤蠟燭，我有原因嘅 ，OK？ 咁就係咧，依個唔講住，因為太亂啦，如果唔係，同埋太長，就係佢個心輪咧開嘅時候咧，佢不斷咁樣供給嘅。Monday 係死啦，大佬，你不斷咁樣輸血，李嘉誠都死啦，你明邊個都死啦？佢不斷咁樣出嘅時候咧，而對方冇一個回饋翻嚟咧，變咗就個八字打橫咪 infinity symbol 咯，咪就係嗰個交流，愛的交流咯。咁所以呢啲人咧，講真最好係真係去出去，可能做修女啊，去孤兒院湊 B B 啊 ，OK， 或者去照顧流浪動物嗰啲 shelter 裡面咧，照顧啲動物咧 ，OK， 佢一定要感受到被愛啊 ，OK， 感受翻轉頭。However 咧，就係、是。因為呢兩位朋友唔識得運用麥輪嘅力量咧，就吸咗兩件咧吸血鬼咁樣嘅老公翻嚟咧，就不斷咁樣扯啊扯啊扯啊咁樣。 我聽過另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心輪既然作為輸出嘅中心點，即係上三輪、下三輪、中級輸出點，其實佢係嗰個回饋咧，唔一定都係心輪翻嚟嘅。 OK， 可以有啲係我供給心，我喺心輪供給力量俾佢，但係佢以底輪嚟回饋。或者生殖輪回饋或者太陽都得嘅，嗰、那個 loop 一樣 form 到出嚟嘅。 OK， 係有一個講法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對方係弱到連木係冇一個麥輪係可以輸出，或者直接係個心輪就已經係閂咗，你直頭你點樣泵過佢都唔收嘅話咧，咁其實嗰個交流已經停止嘅，就係、是、都有呢個問題。 所以咧，我依兩個朋友裡面咧，有一個咧就好有幸地回復單身啦，即係我哋梗係。咁樣啦，咁樣咧就而佢如果要改 變，即係佢個模式啊，嗰個拍拖婚姻模式咧，即係唔好再吸依啲咁嘅吸血鬼咧，即係又要湊啦，又要養佢啦，又要呵護佢啦，跟住佢要下下就要玻璃心啦、癲啦、喊啦，哇！你諗下，我聽到都崩潰，大佬。即係如果佢要改變下一鑊，唔好再遇到一個咁樣嘅人咧，其實佢就要處理佢依一個心啊， 個 hard disk 係啦， 係啦。因為你嘅 hard disk 係咁樣樣，佢繼續 run 呢啲 program 噶嘛，你鏟咗啲毒先啦，大佬。 咁所以就先 identify 咗係即係知道每一個脈輪嘅重要性先啦。咁其實唔係話個個都冇呢個問題嘅，其實點都有嘅，即係尤其喺現代社會，因為我都有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因為現代以前喺農村咧，我哋好簡單，我哋自我價值好容易建立嘅，因為可能哦。你是太陽輪強的，你有你的專長，你很容易已經鞏固了一條村道，你是那個代表了。哦，原來我只得個腦嘅啫，喺度諗一紮咁嘅嘢。咁我的專長就係可能係咁樣咯。咁我 well known 噶啦，我很有自信，我好個個價值啊，好受肯定。但是依家因為人口密集啊，喺城市資訊發達啦，我哋成日都會有人同我哋比較。咁當然有人比較咧，一兩次會一個進步係良性競爭嚟。但係依家嘅資訊係不斷話俾你聽，你唔夠好，你需要更好，你需要一啲嘅物質嚟代表住你係成功，一啲俾啲指標你。而一次過有嗰個指標就你達到咧，你就係成功人士啦。你唔係就唔係。 你未大陀飛輪啊，跟住揸法拉利啊，跟住住2000隻豪宅咁樣。 要 quantify 到先係嘅，而冇人再注重內在嘅修養噶啦，已經，因為嗰啲唔重要，因為要花時間去睇啊嘛。 同埋 quantify 唔到咯，量化唔到咯。 咁所以就冇人再理嗰啲。咁所以有啲人係其實內在嘅嘢係。好強，即係譬如佢有愛心，唔通你寫落份 CV 度咩？唔通你喺你個會考成績可以唔係依個 DSE 度展示到出嚟啊？唔通喺你大學畢業嘅 GPA 度 show 到咩？絕對唔會嘅。咁但係，所以我哋原本個人就算每個脈輪唔同嘅強啦，我個專長係冇辦法可以俾人欣賞到，而我哋就會追求咗人哋 set up quantify 嘅嘢，所以我哋嘅自我價值係不斷受到衝擊。所以現代 同埋 media 都係咁噶，即係媒體嘅存在，咪就係佢不斷咁樣話俾你聽乜嘢叫做好，咩叫做靚，咩叫成功。And then you're not good enough， 點解你唔 good enough？ 因為你冇依啲嘢。咁你 in order to be good enough 咧，就需要有依啲嘢。OK， 我同佢完全冇依樣嘢嘅。OK， 即係我同佢咧，我同阿布丁咧兩個咧係可以咧。 整副拖鞋。 得 ，OK， 我唔會做一個動作嘅，我著裙。不過咧，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哋兩個係全身上下冇件貴嘢嘅。老實講下 ，OK， 我啲夥計咧嚇，即係出糧，我出糧俾佢嘅。但係咧，佢啲袋係絕對貴過我好多嘅。OK， 我冇個貴袋嘅，係啦，即係。是因為我不需要這些東西，即我不需要，沒 什麼興趣， 沒興趣，即我不會說我拿著個帆布袋去了一間酒店吃東西，然後旁邊桌那個拿著個百多萬的 Birkin， 我會覺得我樣衰，我 其實我是連那個是百多萬 Birkin 我都不識，但我覺得我拿著那個環保袋，我覺得自己很high，很自在，即我是自在，即 自在， 我就是這樣，即我不需要用那些東西去證明我自己的什麼，因為我所有的東西在我自己那裡。 係啊，而譬如我哋講翻底輪嘅話咧，其實底輪同束縛係有關嘅 ，OK， 同經濟有關嘅。即係我好直接咁樣講，如果你底輪強嘅話咧，你有70-80嘅話咧，你窮唔到嘅。我直接講俾你聽，因為你個能量嘅顯化咧，成為物質咧，物質嘅豐唔豐樹咧，係咪冇讀錯？豐樹。 豐盛。 豐盛、豐饒、豐唔知乜嘢？ 豐裕。 豐裕係啦，就係同底輪有關嘅。所以咧，你唔理底輪唔緊要嘅，你個人咪成日都好擔心啊，好驚啊，跟住覺得依樣唔啱，嗰樣唔啱啊，我世事給我看透啊，你個版本係錯啊，跟住周圍想同人哋去 convince 人哋你個版本啱啊， 嘥時間， 係疑神疑鬼啊，跟住睇錢睇得好重啊，咁啊。我想起都痛苦，所以如果你的 partner 是一個這樣的人，即如果你選老公或選老婆是一個底輪弱的人，你是會很崩潰。 我們不介意你會帶你的 partner 上去 check 脈輪， 是的，然後我們會報串給你聽，選不過我們沒那麼壞的，不是 你省幾百元給我們說笑，你都不會說好話的，我們就這麼直接的，那怎麼辦呢？ 就所以我哋呢度請同事咧，而家係會 check 物輪。我以前唔 check 就瀨咗嘢咯 ，you know？ OK， 我哋而家玩緊儲成七粒龍珠啊嘛，即係我係太陽輪主導啦，係咪？咁呢兜友咧就頂輪主導啦，係咪？跟住，咦？阿 Ron 係咩主導啊？ 好似係眉心輪嘅 check。 哇，係咩？你眉心輪主導嘅咩？ 好似 係。哦，係咩？ 紫色啊！ 紫色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啦。咁我哋啊，仲有個同事係綠色啦，心輪主導啦，咁樣啦。仲有咩咧？未齊。我咁即係生殖輪同埋底輪未有喎。 生殖輪有。 邊個？哦。 嗰個物輪之間嘅運轉，即係其實係真係離唔開嘅。之前都有講過，就係無論地球形成啊、宇宙形成啊、人嘅思想點樣落實顯化。都是靠呢七個物輪的次序嘅，咁所以學識點樣即要注意咯，唔係話即係我全部都一百咁，你真係超人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冇人係完美嘅，咁即我哋都話永遠有一個主導嘅，咁但係我哋只不過將我哋嘅發揮到最好咁解咯，即既然可以更好，點解唔好啲咧？點解我哋要被過去嘅纏繞咧？點解要將過去嘅記憶放喺個磁碟度唔清洗而？日後痛苦的都是自己咁， 係啊， 係啊， 你會不斷咁樣受到依樣嘢 trigger 咯，即係我成日都話，其實外在世界係好似釣緊魚咁咯。咁你會唔會想釣咧？就因為你裡面有條魚咯，佢出面喺度戳緊嘅，不斷咁戳緊。即係我成日講好衰嘅比喻啦，即係譬如話有個好靚嘅十八歲樣靚身材好嘅靚女行過咁樣，你問一個機仔。行過都冇嘢，佢唔會理佢嘅，你明唔明？但 係 望唔到嘅。但係你問一個六十歲嘅伯父，佢又會有反應嘅喎。你問一個廿幾歲嘅僆仔，佢又會有反應嘅喎。咁如果嗰個人係結咗婚，咪有問題咯？你明唔明啊？結咗婚咪你係唔應該有反應咯。但係如果嗰個人係基，咪冇反應咯。即係而家就係話你 respond to 嗰個誘因咧，其實係因為你有冇依一個。 種子 在裡面啫嘛，即係佢喺度釣緊㗎啦。你有冇條魚？你有條魚，你咪想釣咯，就咁簡單啫嘛。咁所以你清理咯，你明唔明？你清理到你嗰條魚唔見咗啦，佢戳乜都影響唔到你嘅平靜咯。我哋就係希望追求依樣嘢 ，OK？ 平靜唔代表係對所有嘢都冇興趣，其實底輪同 passion 有關嘅 ，OK？ 底輪亦都咧， 生命嘅熱情嚟㗎嘛，火嚟㗎喎，就係生命之火嚟㗎。